在中国大戏院门口，给我砸了个大活牌了，哎，霓虹管电灯，传了三个大字， 哪三个大字？ 烤白薯。 呵， 旁边有小字，这么写的， 哎，怎么写的？ 本源。重金礼聘，首都呼汉，殷勤各赴，久服盛名。初次来北，环球无二，唱作俱佳，第一文武老生，烤白薯。 我就知道烤白薯嘛。 票价贴出去，池子里不论前后排，也不对后。 卖多少钱呢？ 一律300元。 300块。 哎， 您等等吧，先生。 怎么了？ 民国28年，洋面才卖5块钱一袋。 我不管洋面。洋面卖5块，我白薯卖300。 哎，那年缺货吗？那年 你还听不清啊？ 头 级包厢4000。 哎，二级的 3000。 哎，普通的 2000。 先 期售票，这报子一出来，这个票一抢就没了。到了是日子是晚场，下午6点钟开场。下午6点呢，早晨9点就有人叫门， 干什么的？这是 听戏的。 干嘛来那么早啊？ 来晚了怕没好座啊。 哎， 这么一拉这个栅栏门，呼啦一下子满了， 我客满， 赶紧写牌子戳出去，客位已满，诸君原谅，明日请假早临。 哎，票也售完了。 这牌子刚戳出去不到2个钟头，又来了50几个人。买票买票买票。查房过来了。 哎， 对不起各位，没票了。 哎，没地儿了。 没票，我们这大老远来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您不问明儿再听呢？明天什么戏啊？明天是红松烈马。不听这戏，那还听谭富英呢。 啊，行家不是 就为今儿这连环套来的。您为连环套来的也不行啊，他已然客满了，没办法了， 没地儿了。 今儿您怎么来的您怎么回去，这戏您就听不见了。啊，听不见了。告诉您吧，让我们进去听两句还则罢了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50几个人在你们这儿自杀。 嚯，这可受不了，这个要出人命， 想办法。没主意啊。其中有高人，哎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这个我买不着坐票是吧？我买站票行不行？ 哎，什么叫站票啊？ 四个犄角不是空着呢吗？在那儿站着听。 哦，这个票价便宜点。 谁说的？也是300， 站着听也是300。 他不在乎吗？ 好， 不是就是钱吗？ 给你 300，另外给10块小费。 10块钱小费？ 查房都不敢要。 怎么不敢要啊？ 谢谢您，您拿回去吧，我们不收您小费。哎，看不起人？不是看不起您，您想您给这么些小费，我们得招待招待您呢。起码我们得给您沏壶茶来。行啊，可以沏壶茶来吧。不行啊，他没地儿放啊。 对呀、 哎呦，对了，我们都站着呢。不要紧，你沏水去吧。我们手里拿着壶碗， 我 渴的时候我们就喝，不渴我们就听。就是一样板的哼。 哎，哪样？ 这戏唱的多好 啊， 叫好行了。 是啊， 拍巴掌不行。 怎么？ 手里有壶碗啊。拍巴掌好，壶碗全碎了。 得，还得赔壶碗。 就这么站着。站了50多人。 哎，50多个人呢。 盯到下午1点多钟啊，又来了70几位。 哎呀， 买票买票买票， 没地儿了。 他们说，哎，没票了，没票了。这还有先来后到是怎么着？刚才你们那客满牌子戳出去了，进去50多人，怎么会有座了？不是，人家买的是站票。行啊，我们也买站票。不行，他站着也没地儿了，不能够。你们这还有偏有相是怎么着？ 好嘛， 不，实在是没地儿了，您可以里边看看去。这几位进来了，一看，哎呦，可不是没地儿了。哎呀，站着没地儿不要紧。我买蹲票。 什么叫蹲票啊？ 站着这地儿不是有空吗？在这地儿蹲着听。 哦，这个票价便宜点， 也300 啊。蹲着听也是300， 你还听不听啊？ 这 位把钱掏了，往这儿这么一蹲，这位往这儿这么一蹲呢，站着这位就不舒服了。 哎， 腿底下箍上了。 是啊。 哎，这怎么蹲下一个？怎么你这蹲着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听戏怎么意思？听戏你为什么蹲着呀？是啊，他不是来晚了吗？ 来晚了， 来早不是就站起来了吗？那你这咕咕嚷嚷这可不行啊！怎么这儿要一个？ 一边一个， 别挤别挤。 这回有意思了。 哎，不是不能拍巴掌吗？ 拍巴掌没关系了。 怎么了？ 壶碗盛下来了。 怎么搁哪儿了？ 搁那脑袋上顶着呢。 嘿，受得了吗这玩意儿？难闻蹲着那位啊，50多了，大胖子，去黑，剃光头，锃光瓦亮的。开花花胡乱给搁脑袋上。 哎呀， 烫的那位直咧嘴啊，这下， 这是烫的， 都不敢拨弄脑袋。 怎么？ 你拨弄脑袋，壶碗全碎了。 好，还得赔人家。 就这样蹲着。蹲着70几个人。 哎，70几个人呢。 到了下午3点多钟又来90几位。买票买票买票。